多经历重重的岁月感怀，传出多彩的生活期待。人间岁月， 看场 IMAX 电影。 Signor Pretorio, vedo che sono. Non lo so. 品尝一顿意大利菜， 喜欢雨滴划过肌肤的感觉， 还有爱逛新曲的征调，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在哪里制造给一个桃花醉？谁在哪里捡白第一只字？想去看海，穿过人家的爱，更想找爱。你哭起来，我笑起来，都为了爱，爱，爱。有一天翻开辞海，想碰到爱，花不开，树不白，还是更伤害。爱，还是会期待，还是觉得孤单才失败。我爱。 岁月，我是梧桐。在旅途上是一定都少不了音乐的，因为音乐是旅途上面最好的充电器。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 书剑若缱绻誓言，风吹云舒卷岁月间，幻境细有何年，心有戏但愿执念，轮回过经年，看指尖繁花开落多少遍，这一世牵绊纠结触动了心弦，下一世不知可否再见，留一片桃花纪念，了却浮生缘，眉目间还有我的思念。一寸土，一念梦，一花一树。 时间盼纠结，触动了心弦，下一世不知可否再见。有一片桃花纪念，了却浮生缘，眉目间还有我的思念。一寸多，一年多，一花一树一探索，心事中爱偏开在迷途。梦见路，梦中物，忘情梦里我最初。 雷泽诗意出道的时候的平均年龄只有20岁，外形不属于惊为天人的美丽，而且呢是非常清丽素净型的，三个人外形也是极具个人特色啊。 Selina 是乖巧可爱， Hebe 活泼好动， Ella 搞笑帅气，三个人歌舞协调默契而别有一番风味。 善美的笑容，优雅的动作，不用开口，眼睛离不开我，身高不太高，眼神不迷蒙，可我超自信，没有人赢得过。多一点自我，风格才独特，注定在街头是我的 catwalk。天生我才必有用，有人会懂，不必做作，微笑是我的口红，一辈子不必褪色。是你的好走，可能想梦来为自己活，要相信自己独一无二，高空留别躲在角落，基本马都这次和你走。

中，谁都想要保持理智，忽略人生的疯狂，几次曾放肆喊出你的名字，在最美的时光里有你分享回忆，喜欢你的喜欢，欢喜你的欢喜，旁人无法体会的梦想，你的坚强却将为我勇敢。如果没有如果，青春是划过的星火，似墨色你却比我太多，喜欢你的喜欢，欢喜你的欢喜，旁人无法体会的梦想，你的坚强却教会我勇敢。如果没有如果，青春是划过的星火，虽然破碎你却给我最耀眼的感动。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我们不是说好了吗》，来自电影《分手合约》的主题曲。这个电影呢，主要是讲述了餐具设计师和三星主厨达成了看似分手的一纸合约，但是其实心中都各有苦楚的一个关于爱的守候的故事。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一起走过都是初夏，为何现在只剩我在期盼。我们不是说好了吗，一起走过似水年华，为何你却离开把我留下。

也喜欢男孩跳起来的扣篮的姿态。总有莫名的情愫在空气中发酵，夹杂着冰镇可乐和花露水的味道。在夏天遇见最好的我们，时间也仿佛是被调快的和弦，快乐蔓延在空气中，无边无际。 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没在问题，没在生活，这是唱空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岁月流转，在时间的长河里，谁都是匆匆过客。生命的舞台里上演的剧情，无论悲喜，或功成名就，或寂寞无名。 曾经爱你，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痛吻。 唯有记忆的经典旋律，永恒不变。流金岁月，你我一生中应该拥有的旋律。品尝一顿意大利菜， 喜欢雨滴划过肌肤的感觉， 还有一块香水的中调，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你的夏日还有你的照片，你能抽更多烟，我越睡越是疲倦，我戒不掉身体对你的依恋。我每天头晕目眩，总是双眼布满黑圈。我一个人住，眼睛拉住眼睛。温度没有你爱的书，你要的人住，他在呵护，绝对幸福。听说他会日夜牵引，听说他陪着你散步，你的笑声已淹没了从前。其实我不断call了你几天，你还是没有回电，直到我双眼布满黑圈。一个人住，眼睛拉住眼睛，忙碌因你身体的温度，你要爱的书，你两个人住，他在呵护，绝对幸福。听说他为你牵引，听说他陪着你散步，你的笑声已淹没了从前。我决定离你很远，地球的另一边，直到我忘了时间，直到我闭上双眼。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位歌手，他的中文名叫做西影，他是一个知名的古风歌手 YFC 的翻唱网络推荐歌手，五星原创音乐基地的音乐人，新浪微博认证的网络歌手，2010年进入古风圈，特别有名气。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微酒呼忆旧关河， 尝尝国家的喝茶那是被低后未落他没姑妈因为眼角贫乏仓促拂过古人小无尊的伤疤颓然跌落在身下分不清滔天雪与沙脚趾少时并陪身间万物若全难野马少年时无处山门山中便身处才白现实可是还不忘宗教童年都是在夜路日深绿叶素阳山月下听灯塔流转中谁家怎知墙起在风只见彼此平沙天前长河落白沙茫茫天下只与他少年将军冰冷的铠甲和白雪相拥坠下山间长鸣的长沙回忆永赴的酒花于是故意长沙我那日白人藏家白相与他有着风马 蔡健雅素有都市情感系的女生代言人之称，红色高跟鞋对都市的男女爱情观的透彻解读令人过耳难忘，都市女性的独立自主知性自信的在她的慵懒的温暖的声音当中有了最鲜活的展示，来听到是爱情左右的主题曲红色高跟鞋。 该怎么去形容你最贴切，拿什么跟你做比较才算特别，对你的感觉强烈却又不太了解，就凭直觉你像我在柜子里的束缚却又像风

way that I felt so damn empty. Ever since I met you, oh, my fancy. It's the way that I felt so damn empty. Ever since I met you, oh, my fancy. Oh, my fancy. 时间18点整。 妈妈，书上说蓝蓝的天空白云飘，我怎么看不到呀？ 会有的，每周的今天妈妈接送你去幼儿园都不会开车的，就是要减少尾气排放，减少大气污染，希望每一天都能让你们看到蓝天白云呀。 那我也让小朋友的爸爸妈妈和您一样，每周少开一天车。 三和品味1033，倡导大家低碳生活，从我做起，关注空气质量，关爱绿色家园，唤醒我们心中最美的城市。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7月10日星期一，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外要闻。中国新闻网消息，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在德国汉堡举行的 G20 峰会，并发表题为坚持开放包容推动联动增长的话题。他强调20国集团要坚持建设开放型的世界经济大方向，为世界经济增长发掘新动力。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国集团领导人汉堡峰会闭幕后，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中美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国际方面，德国总理默克尔8日在 G20 峰会结束后表示， G20 就自由贸易达成一致，未能就气候变化巴黎协定达成一致，但除美国外，其他的成员国依然决定执行巴黎协议。巴基斯坦印度军方8日在克什米尔地区发生交火，双方均指责对方朝乙方开火，并造成人员伤亡。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燕达健康资讯， 欢迎收听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的燕达健康资讯。冬病夏治是中医学防治疾病的一个富有特色的重要方法，

的决定和抱歉改变不了我的明天。 在一晨2022年出道，演唱了电影《我的野蛮女友》的主题曲《I Believe》，先声夺人，一炮而红，成为了那个年度询问度最高的新人。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范逸臣的这首歌，叫做《Piano》。 再见是那一年海的沙滩，浪花的缱绻，黑天使和你多日不见，弹指间还染血，你的泪我的眼模糊天边，每个人心中都有架钢琴，尘封在回忆，任凭我只是你的插曲，时间偶尔提起，钢琴偶尔哭泣，那些凌乱混乱。如果爱还能再重来，我期待梦还永远在。每次心该打开，有歌来自大海。如果爱我已不存在，爱情是现在我爱到昨天，成全你改变，黑天使原谅我的月亮，好想再干一杯，手指却只听见你的抱歉。 啤酒点燃夏天的荷尔蒙，踩着油门车速120，让肾上腺素和气温一起飙升。白天追着蓝天白云，夜晚枕着漫天繁星，在夏天上演一场冒险大片，让自己尽情释放。我在夏天，我爱夏天。 心酸，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生活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因为你散在我爱的人。 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橘黄色的光，当身体不对灵魂说谎，心里还柔软的地方。小孩在闹着玩，懵懵懂懂的长，学会化妆，学会逞强，躲不完的迷藏。当你问对一半，想要却等不到场，留留的时光在麻烦里受伤，每一扇已经散场，抓不住的时光。小孩在网上玩，外妈在跑马场，爱在酝酿，死在战场，也死在床上。心又依然在唱，有多少的爱有好的下场，心灵还在流浪，似水的流流的时光。原谅难忘，看冰流月里畅游。 最短的爱情，这个里面有着标准式的一个中国风的元素，也是最佳的古装影视剧的拍档，还有弦乐当中和编曲当中的电子元素的加入，加强了现代感。磅礴大气的场腔编曲，刻意的气氛营造，也使这首歌成为了专辑当中最为煽情的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杨培安的《最短的爱情》。 我愿意为这种迷幻，是不属于我的浪漫，但凶猛的情感从不给谁答案，我们就忽然会变成混乱。最短的爱情 是懒惰，所以不爱。可是体贴不能不管，用想你的伤感换不让你回来，不要你背负刻薄的伤叹。 这个是由谢佑慧、易家扬作词、阿信作曲，收录在了飞儿乐团2007年9月28日发行的专辑《爱歌姬》当中。2008年，这首歌获得了中泰排行榜的年度金曲奖。一下 的光，天空的沙粒带着我们的记忆，我曾把梦看回去，这情感慢慢好玩去，梦想唱过的细语包含了多少的差异，像一片勇气，我会找寻他的秘密。看月牙湾下的泪光在丝路之上被遗忘，是谁的心梦孤单地留下，这还好吗？我多想爱他，没有半个美丽不多少的猜疑，爱情像一本游记，我会找寻他的秘密。看月牙湾下的泪光在丝路之上被遗忘，是谁的心动孤单的留下，这还好吗？我多想爱他，那有更多泪去吧，也许可。

奶茶刘若英遗忘的城市仿佛是与过去的自己告别，又会在陌生的前提下恐慌迷失了自己。遗忘的城市下总会有个遗忘的自己，有个遗忘的故事吧。一下听到刘若英遗忘的城市。 总能给为你写下一个完整的句点，总不能被你看穿我顽固的眷恋，才发现思念是一种抱歉，以为能承受这般的可怜，于是又勉强自己去做一些不想做的事。是什么样的原因坚持，我已经不想再被你牵绊，我已经不能再被你冷淡。哦，早已经厌倦这样的自己，我看着镜子却不能为你，哦哦哦，我不想改变你原来的样子，你心上的地址是我遗忘的城市。 幸福号列车，明天同时间我们继续一起来听歌吧，拜拜，明天见。 咖啡的冰块化掉了，甜的苦的味道也都冰淡了，很多事都是这样的。